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10，北京晴转多云，22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如果水不干净了我要找你们。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执行8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综述。 李克强在营改增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持续深化营改增改革，更大释放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活力。 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央企资产总额达50.5万亿元，比5年前增长80.1%。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如果俄飞机依规进入美国领空侦察受限，俄将采取对等措施。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15年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大理，提出要让苍山不没千秋化，洱海无闲万古琴的自然美景永驻人间。两年多过去，苍山洱海是否更美了？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如果水不干净了我要找你们。采制央广记者杜西蒙、张佳琪、李建飞。 说到这个生态保护啊，太重要了，是任重而道远的，是要久久为功的。我们现在云南啊还有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啊，这个可能是最可宝贵的资源，不要破坏了。 苍山雪、洱海月、大青树、古戏台，还有自家三坊一照壁的庭院，这是大理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心中哪儿也比不过的美景，也是两年多前总书记到他家时聊起的话题。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里面查生计问发展，说保护在我们家里面所假乡愁，我的感受很深。苍山和洱海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受到破坏以后，那我们的那个子孙后代生活上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2015年1月20日，18大后第一次来到大理的习近平总书记，就在距离李德昌家几十米外的洱海岸边立此存照，也留下一份嘱托。 我跟省委书记、省长在你们洱海边上留了一张合影。我说我现在看到这个水啊，希望多少年过了以后再照一张照片，那时候的水比现在更干净、更清澈。如果不干净了，我要找你们。 治湖先治污，治污先治源。今年3月开始，大理州开启了抢救保护洱海的7大行动，大大减轻了洱海的入湖污染负荷。大理市市委副书记、洱海保护7大行动指挥长张勇， 特别是来说是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垃圾收集的清运、违章建筑、餐饮客栈的整治，起码来说可以防止洱海水质进一步变坏。到目前为止来说还未出现兰州水化，今年有望来说是6月实现恶劣水质目标。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环境。习近平总书记的反复叮咛回响在古生村民的心中。白族姑娘杜燕乐作为洱海保护志愿者，感受到了老百姓内心的变化。 我们还参展了那个小手拉大手的一个活动。如果他说妈妈你那个家里面垃圾不能随意丢的时候，家长的话他会觉得哎，连我的小孩都有这样的意识，那我就更应该做一个榜样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苍山洱海生态之美孕育了独属于大理的文化与传统，一份乡愁也寄托了总书记的希望。 你看这样的庭院住着，实际上比搞成一个新式洋房啊要好。我说农村建设啊，要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特别是你们啊依山傍水啊，这个是得天独厚的。我说是流连忘返，我就舍不得离开。 傍晚时分，夕阳下苍山分外动人，乡愁小院 静静守候在洱海之畔。李德昌说，总书记再来时，希望他仍然舍不得离开。 总书记也讲过，我过两年会来的，更希望总书记再来一次大理，来夏丑小院来做客。古生川发帖复制的变化， 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好的生活，为你们感到高兴，祝你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巡视利剑高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有效破解自我监督的难题，探索出一条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径。巡视已成为党之利器、国之利器。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我就是个官儿逼，想了想自己这些走过的这20多年的路，就像一场噩梦，就自己疯了。 这是司法部原政治部主任卢恩光，他靠着个人情况全面造假，金钱开道，投机钻营，跑官买官，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领导干部。卢恩光的严重违纪问题正是由中央巡视发现的线索。中央巡视组副局级巡视专员刘华斌说， 在对司法部党组双向巡视当中，卢恩光在1990年的入党志愿书中进而写了学习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时的体会。经过进一步的核查，发现卢恩光的年龄、党龄、身份、学历全面造假。 18届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都是巡视发现的。18届党中央开展了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区市进行回头看，对4个中央单位开展机动式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 从一开始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围绕作风、纪律、腐败、选人用人等4个方面，到后来紧扣6项纪律查找问题，再到深化政治巡视，巡视定位越来越精准。18届中央巡视工作啊，实行3个不固定，一次一授权，坚持长专结合、板块轮动，开展巡查式、点穴式、回头看、机动式巡视。通过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擦亮了巡视利剑，增强了巡视威慑力和时效性。 18届党中央2次修订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及时把巡视工作实践创新固化为制度成果，实现了巡视内容、方式方法、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刘华斌指出，巡视不仅能够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还能发挥标本兼治的战略作用。全面从严治党的严字必须长期坚持，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重整行装再出发。 党的19大以后啊，我们中央巡视机构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谋划好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任务，为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了长篇通讯《8项规定》激浊扬清之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执行8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综述。文章指出，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8项规定》，至今已近5年。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带头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以行动做无声的号令，以身教做执行的榜样，为全党树立起光辉典范。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实招、动真格，细处着眼，以点带面，专项整治，攻克顽疾，铁面执纪，寸步不让，建章立制，固本培元，作风建设成绩斐然。 五年来，中央八项规定在整个神州大地涤荡起一股净化之风，党内正气上升，社会风气上扬，广大干部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件又一件小事中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变化。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了长篇通讯《统帅与士兵心连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八。文章从深情厚爱立兵心、思想伟力塑基层、激发动能固根基三个方面，详实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心系基层、情驻官兵，数十次深入基层部队视察调研，走边防、上高原、登甲板、进座舱，体察兵情、关心兵事、排解兵忧，展现了崇高的统帅风范和爱兵情怀。亲切关怀留在座座营盘，深情话语铭刻官兵心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7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深化营改增试点等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营改增作为本届政府最重头的财税改革和减税举措，截至目前累计减轻企业税负1.7万亿元，带动税基扩大和就业增加。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李克强说， 这项重大改革，我们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国土上，这样这么多的企业实现营改增的全面实施，确实成绩来之不易。它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来激发市场活力。 在营改增试点之前，我国实施的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征制度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带来了不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朱清教授就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在餐馆吃饭，我们的税制规定，堂食就当场吃的是交营业税，而打包带走的都要交增值税。而营业税是地税局收，增值税是国税局收，在当时的税制下都是这么一个征管，很多问题啊，就是增营并征，所以这个增营并征啊，它已经干扰了企业的生产行为。 你刚才讲这个饭馆吃饭的这个例子，哎，是非常生动，这个证明了我们税制的这个矛盾 根儿就在增营并征，所以我们这次一刀切了，全打通了。是 你刚才讲的对，就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 只能这么做，因为服务业没那么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到了该改的时候了。 对， 李克强指出，要巩固营改增成果，适当整合试点期间临时出台的过渡性优惠政策，健全增值税抵扣链条，解决部分行业和小微企业税收抵扣不足问题，帮助纳税人用好政策，享受减税红利，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严厉打击偷骗税行为，尽快启动有关法规改税工作，完善增值税标准税率，适时将目前的税率进一步简化合并，研究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负， 整个政策还有一个完善，来保证这营改增啊符合我们的初衷，减轻税负，又促使税制统一，而且呢激发市场活力，公平竞争，保证我们这个营改增啊稳步的推行，巩固它的成果。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清理规范各类许可，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进信息共享，统筹推进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改革四个方面重点任务。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昨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了国庆招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与2800多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欢聚一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俞正声指出，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发挥香港和澳门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支持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俞正声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心愿和利益，是一条正确道路， 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努力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余正生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昨天在京会见了出席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六次会员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发表讲话。余正生向广大海外侨胞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友好合作，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二是在涉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海外侨胞生存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团结一心，加强协作，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影响力；三是要紧密团结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破坏行径，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道路上做出新贡献。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正在北京展览馆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获得感展区，讲述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在这个展区当中，有四块屏幕能看到北京、云南、安徽、西藏四地四个课堂的情况。教育部筹展办工作人员万玉凤介绍， 目前在上课的是北京八一学校是主课堂，正在讲的是中国交通这节课，然后同步课堂呢有安徽、西藏和云南的一些学校的学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北京课堂的一些内容可以实时传到这个其他三个学校，老师和学生可以实时互动， 这样一来优质教育资源就能跨越地理空间实现共享， 以技术手段来促进教育的公平。目前来说，我们全国94%的中小学生已经具备这个互联网的条件，这个些学校都可以和优质教育资源发达地区的学校同上一堂课。 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困有所帮，残有所助，这八个有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被书写在展区的立体展示墙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司综合处处长龚真志介绍， 这一次呢，专门设立了一个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群众获得感的这么一个展区，就是想集中反映呢我们老百姓在教育啊、收入啊、卫生啊、养老啊、住房啊等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关切的问题这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让老百姓真真正正地感觉到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喜迎十九大。 近年来，内蒙古打造国家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探索出一条具有草原特色的农牧业发展之路。央广记者郑颖、金建军，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通辽台记者张玉平报道。 在通辽市黄河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黄澄澄的玉米粒经过不同的工序工艺，便转化成为硬葡聚糖产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工业、化妆品等领域。公司技术质量部经理马辉说：“ 大家用三吨玉米淀粉铺一吨硬葡聚糖，而三吨玉米淀粉呢，也就是6000-7000元，但是一吨硬葡聚糖的价格可能又到了10万元以上。” 在通辽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科佐后旗工厂生产车间，亚洲第一条完整智能的去骨分割流水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整合，每头牛的附加值由原来的20000元提高到了现在的50000元。通辽市科佐后旗农业局副局长舒玉新： 抓这个龙头企业的建设，围绕着企业和基地推动这个企业打造这个绿色品牌。 与此同时，通辽市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农业模式，在全国首家农村城市双向流通购物平台可易网上，农村特产、品牌农资、可易牧场等服务一应俱全。内蒙古可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小成： 以前咱们老百姓呢，有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往城市里销，交通不便利，很难进入到超市啊、正规的商店。咱们就是想呢，通过网络把这些原生态的每一家每一户老百姓自产的这些产品销售出来。 今年内蒙古从生产端发力，促进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农牧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自治区农牧业厅厅长郭建： 以培育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为突破口，发展订单农业， 促进产供消协对接，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形成集生产生态、旅游休闲、科教为一体的新的产业链条。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全面推进，央企多项主要经营指标大幅提升。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介绍说，五年来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全国的公司制改制面达到90%以上，中央企业、私企业公司改制面达到92%，超过2/3的企业呢已经或正在引进各类资本啊，进行股权多元化、资产多元化。各方面的红色是改革。 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到2016年底，中央企业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已达近70%，省级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近50%。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介绍说， 在电力、石油石化、电信、包括航空、军工等等这些领域呢，现在已经有2批19家企业进行混改，估计不久可能也会推出第3批的改革。 肖亚庆表示，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改革红利逐渐得到释放，成效日趋明显。 看一组数字，到7年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50.5万亿，和前一个五年相比，总额增加了80%。我们从效益来看，这五年效益是6.4万亿，增加了30.6%。今年1到8月份呢，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15.7%，实现利润增长17.3%，都是历史上同期增加量最高的。 商务部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继续坚决遏制非理性对外投资。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针对将建立境外投资黑名单制度，对违规投资行为实施联合惩戒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争取尽早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对于遏制非理性的对外投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境外投资的真实性审查，帮助企业既能够规范稳健的走出去，又能够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对外投资中的风险。 与此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行动方案，决定开展4个月的打击侵犯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次行动是专门针对在华外资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些问题，开展了一次专项的行动。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的创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央广记者朱良、文轩、季梦南、欧亚美报道。 前不久，中巴两国空军在新疆库尔勒地区举行了代号为雄鹰6的第6次联合训练。吴谦用5个首次概括了此次联训的特点。 首次在中国国内与巴方进行夜间联合对抗训练，首次进行近距支援作战，首次在联训期间组织实战打靶，首次安排海军航空兵、空降兵军、特战队等要素参训，首次中巴空军飞行员同乘对抗。 有记者提问歼20最新进展，吴谦透露， 目前歼20飞机已经列装部队，试验试飞工作正在按计划顺利推进。 谈到朝鲜半岛局势，吴谦强调，中方立场非常明确。 中方3个坚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军队将做好一切必要准备，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兰屿铁路今天全线通车，我国首批海水稻开镰亩产突破600公斤。教育部将推动各省份加紧出台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教职工编制标准。请听报道。 历经9年的艰苦奋战，今天兰州至重庆的兰屿铁路将全线贯通并开始投入运营。至此，兰州至成都至重庆的铁路运费将降低约1/3，时间缩短约2/3。 成为我国目前西北至西南最便捷的铁路大通道。兰州铁路局客运处总工程师张涛： 开通运行初期，兰州至重庆单程运行时间12小时左右，较既有客车单程运行时间预计压缩8小时。兰州至成都单程运行时间11小时13分钟，预计压缩约10个小时左右。 央广记者王岩，兰州报道。 28号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青岛试种的我国第一代海水稻开镰收割，经评测亩产突破600公斤，远超预期。用海水灌溉出来的海水稻耐盐碱性好，矿物质含量比普通稻米更高，又没有普通稻米的病虫害，是天然有机食品。最快在5年后，海水稻就将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袁隆平： 全国有10几亿亩的盐碱地没有种上庄稼，我们如果在海水稻研发上面能够取得成果，对于保障我们国家粮食、发展我们的耕地具有重大意义。 央广记者王伟，山东台记者张磊，青岛台记者袁平，青岛报道。 数据显示，我国小学新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的比例已达98.4%，学前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体制机制仍是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一块短板。其中最大问题是钱和人的问题。 一个是学前教育省级公共经费拨款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个幼儿园、公办院的教职工编制标准还不完善。目前呢，16个省份已经出台了幼儿园的省级公共经费标准，14个省份出台了编制标准，我们还推动其他省份加紧出台这两个标准。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日前举办《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绿色发展》专题宣介会，邀请中共福建省委向访华的外国政党代表等介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理念和绿色发展在福建的生动实践。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日前通过国家验收。 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架机昨天完成第二次试飞，飞行持续166分钟，是首飞飞行时间的2倍以上。 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落入轨枕，京沈高铁辽宁段钢轨昨天全线铺通。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如果美国对俄罗斯飞机依照开放天空条约规定进入美领空执行侦察任务进行限制，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美近来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天空开放条约，并威胁采取相应措施。 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俄罗斯正在研制的电磁武器已进入试验阶段。这种电磁武器采用高频脉冲，可使一定范围内的对方电子设备失去效力。 法国空军的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于巴黎时间昨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坠毁，2名机组人员及时弹射出舱，成功脱险，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叙利亚军方昨天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当天再次切断通往叙东部城市戴尔祖尔的一条主要公路。叙政府军本月10号打通了通往戴尔祖尔市的主要公路，这条公路连接戴尔祖尔与首都大马士革，之前已被切断4年时间。 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昨天召开两院议员总会，正式决定并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希望之党，在选战中共同对抗安倍政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一鹏、方亮，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奋斗多年，买一套好房子，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房子是用来住的，好房子一套就够了。中秋回家，家园团圆碧桂园。 北京时间